声音。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两起哈和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有着直接关系的案件，一起呢是涉及到赡养的纠纷，一起呢是涉及到这个继承的纠纷。今天呢，我们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因为多份赡养协议共存而引发的纠纷。那么到底以哪份赡养协议为主呢，成为了子女们争执的焦点。那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多份赡养协议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庙城法庭的彭晓彤法官。哎，彭法官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吴老太太呀与这个李老爷子呢是夫妻关系。 嗯， 两人呢共同生育了两名子女，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嗯， 这个 他们俩儿子女儿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哎，儿子是老大。 儿子老大。 儿子老大，女儿是老二。吴老太太呀与这个李老爷子生前呢有正房三间，西厢房两间。但是85年的时候呢，李老爷子啊不幸呢就生病去世了。92年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呀给了550块钱，因为父母当时建房的时候呀进行了装修， 嗯， 核算这个儿子呀就支付了这个装修的费用。然后12年的时候呢，吴老太太不幸也去世了，也是因病去世。 哦、 然后14年5月。这个儿子啊和这个女儿因为这个父母的这几间房子就闹得不可开交，诉到了我们法院。 哦，这官司就是这么来的。 对、哎、这个简单的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多个赡养协议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下面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几个协议到底是怎么来的。嗯、第一个协议呢是93年10月，李老爷子走后几年之后， 嗯， 这个吴老太太和儿子女儿就对这个房子啊达成一个调解协议。 嗯， 这个调解协议上面就说，这三间正房，这个两间西厢房，因为吴某 吴 老 太 太是这个配偶嘛，配偶呢就要多分一些，因为他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他就得到的正房和西厢房都比较多，正房得到了1.5间，西厢房得到了1间。然后这个吴某吴老太太，然后这个儿子女儿呢，在对剩下的这一部分1.5间的正房还有1间的厢房再进行一个平均分配。当时这个儿子呀就说，我不要这个分给我这个份额了， 嗯， 我就那个把这个房屋你们就折价给我吧， 嗯， 然后还有当时我付的那个装修费用500多块钱也给我，一共是700多块钱。 哦， 然后呢这个儿子呢就搬出这所宅子， 然后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呀，这个儿子呢就确实搬出了这个院子，但是这个吴老太太跟女儿啊并没有把这个房屋的折价款和这个装修的费用给儿子。纠纷发生之后啊，当时调解协议中说的这房屋折价款，当时两方呢就认为就不一致了，就是我们有了新的看法。然后这个女儿就说呢，这应该是你所有的这个继承份额的折价款。但是儿子就说了，你又没说到底是哪一间的，我现在就是那个不认为当时我就是所有房屋的折价款了。 嗯， 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呢，就结合这个调解协议的内容啊，就认定这个180多块钱就是对这个儿子所有的这个继承份额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折价款。 等于说九几年他们就已经打了一个官司了。 对，93年的时候就打了这么一个官司，去确定了一个调解协议。 哎呦，那个时候其实打官司是需要勇气的。 对，真的是。 那个时候一般对，一般情况之下农村里面能自己解决的就自己解决了。 对。 很少有时候说我非要闹到法庭不可， 对， 跟现在不一样。 是，尤其是还是一家人。 对， 这个对 对 于农村来说，说句实在话就是有点丢面子的。 但是他们还是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对 啊，后来结果是什么？ 结果呢，就是说认定，就是说，虽然老太太和这个女儿啊没有给你当时协议上约定的这个折价款和装修费用，但是你不能否定，就是说你没有履，那是履行问题，并不是说这个所有权就没有发生变更，所以说就认为这个儿子的确是放弃了这个继承的份额。 哦，这是发生在93年的事儿。 对，这是93年。 嗯， 哎，刚刚过了一年左右，又出来了一个赡养协议。 哦， 就是因为那个当时咱们也说了，这个老太太和女儿呢就住在原来的咱们这所房子里面。 儿子搬出去了吗？ 对，儿子搬出去了。然后这个女儿啊和这个女婿想着肯定是赡养母亲，然后就跟母亲签订了这么一个赡养协议。而且还进行了公证。 哦， 说实话94年有这个公证的意识，咱们在这说也是非常有法律思维的哈。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协议上就说呀，因为这个老太太没有儿子，协议上内容是这样记载的，说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担心这年岁大了没有人照顾，然后就说这样签订一个协议，就是说签订协议之起，这个老太太呢就是由这个女儿和女婿赡养，衣食住行生老死葬就一切义务全都是那个由女婿和女儿承担，一直到就是说这个老太太去世。然后 这是一个公证了的赡养协议。 公证了的赡养协议。 按理说公证机关，我在做出这样一个公证之前，我至少要对这个家庭状况了解一下。 对， 怎么能够说 做一个调查， 他说没儿子就没儿子呢？ 我觉得当时应该是啊，一是说咱们这个公证可能就只看了户口本，因为户口本上儿子已经搬出去另过了，应该是单立户了。在户口本上面呢就只有老太太然后这个女儿在，所以就认定就觉着这个是没有儿子。但其实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其实现在来讲公证机关就不肯定不会这样草率的啊。 对, 对, 对, 对，现在的公证那都是严格按照法律，而且是调查师肯定是非常清楚的。 没错， 就这份公证呀，当时双方那个老太太女儿各持一份，村委会放了一份，然后那个公证处留了一份，这四份。但是到诉讼的时候呢，儿子对这个就说这分歧太大了呀，这明明这儿子我这就在这呢呀，怎么会没有儿子呢？ 对呀、 而且那个但是女儿就是觉着，哎，这个虽然说是赡养协议，但其实啊跟是老太太立下的遗嘱，那老太太说了由我赡养，她的所有遗产啊什么的房子啊都归我，她觉得是这样一个，所以说她认为咱们这个最后一次这个纠纷她觉得是遗嘱，不是你就不应该继承，根本就不是法定继承纠纷，就是跟这个儿子啊压根儿就没关系。儿子就说了，你说是赡养协议，你都没有赡养，你说你怎么能得到老太太这些遗产呢？ 对呀、 是吧？而且老太太咱们也说了，12年的时候去世了，但是当时的丧葬费用啊其实是这儿子跟女儿平摊的，也不是说都由女儿一个人付的。咱们这是说的是94年的这个赡养协议。 对对 对, 对， 咱们再往后说。 后来又出来了。 对，后来又说了一个。等到12年的时候啊，就是应该是老太太临死之前了。然后老太太就起诉，就说这儿子女儿啊都不赡养我。 当时在这个案子中啊，这个老太太就说啊，自己丈夫确实去世的早，85年就去世了，然后自己呢又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这儿子和女儿啊一直就没对自己进行赡养，也没支付过生活费，也不照顾，现在就要求儿子和女儿啊给付生活费和医疗费。当时呢也是法院主持了一个调解，毕竟是一家人嘛，不要过于伤了和气。当时就调解，就是说，哎，儿子女儿每月付给这个老太太200元的生活费，给付她一些米呀、面呀、这些油啊、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然后双方呀就没有其他纠纷了。儿子和女儿啊都说，我就是按那个12年那个调解协议履行的，就是既给钱又照顾生活。 这里再问你一下，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哈，儿子是在90年代初就搬出去另过了， 对， 但是93年、94年的时候，实际上女儿还是跟老太太生活在一起的， 对。 那按理说，其实女儿跟女婿应该照顾老太太的这样的起居，是吧？ 对。 那老太太在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自个儿单过了吗？女儿是搬出去了还是怎么样呢？ 一直跟女儿一起过，应该是 说、一直跟女儿一起过。 对，应该说这个女儿可能、或者是因为就是说跟那个老太太可能关系不如原来的那么近了，因为你想，就是老太太当时意愿就是说有女儿赡养，肯定是自己也是心仪让女儿赡养， 对， 说明关系确实不错。 嗯， 但是到最后这个不赡养，家里面的纠纷很多呀。这个当事人，因为毕竟咱们这个最后一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呀，这老太太已经不在了。 嗯， 咱们现在也不能听到老太太具体说自己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 对对对， 就是咱只能说推断认为，就是说这个女儿确实也是因为肯定是因为家庭琐事，两人关系也发生了恶化，然后再就是说可能有点这个道德上面哈，这个赡养义务尽的呀也不够。 嗯， 然后没有让老太太就是说真正的是作为一个老人，作为一个儿女，然后向老人就是说尽这个赡养义务，所以说才造成你这老太太在12年应该也是不得已，然后再提了这么样一个诉讼。 那这个诉讼是什么结果呢？ 当时就是说那个判令这个儿子啊和这个女儿，既支付生活费、医疗费，还有这个要保证这个老太太的生活用品、基本的这个必需品。 那时候有没有说，老太太主要由谁来赡养呢？没说， 没有， 没有。 这已经因为是都是儿子和女儿嘛，就按照咱们那个法律上来讲，你必须要都尽赡养义务。能像那个咱们古代时候的是吧？女儿嫁出去了，都是由儿子养， 对对， 已经不是那个时代。 这是老太太去世之前不久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 嗯， 那后来老太太去世了，这个兄妹俩又打起了官司了，是吧？ 对，而且关键的是啊，2013年的时候，这个儿子呀、还又提供了一份抚养母亲的一个协议书，起诉到法院，要求将这个父母的这几间房子呀，全都归儿子所有。是为什么呢？就是依据这个抚养母亲协议书，说上面说，哎，我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然后你这个女儿呢，并没有尽抚养义务，那么这个母亲的这个父母留下的这些房产都应该归我所有，因为我是主要赡养义务人。 嗯。嗯， 但是因为他这份那个抚养母亲这协议书呀，不具有咱们协议书这个形式的要件，就是母亲没有签字，有母亲的这个签字和这个因为年纪大嘛，有些不识字这个手印啊，什么都没有，就拿到这份，咱们也不能够认定。开始说的那个94年的那个赡养协议啊，因为是经过公证的，因为这个呢是真实有效的，然后应该以这个赡养协议为准，就是公证过的这个赡养协议为准。然后因为2012年的时候呢，这个老太太又当时不是又来法院起诉过，然后咱们也做了调解，还有法院的这个调解协议，然后认为这个12年的这个调解协议呢，就是对就是原来的这样一个变更了，就是咱们又达成了一个新的这个赡养协议，所以说呢，这个儿子是不可能依据这个一个形式要件不符合的这个抚养母亲协议书呢，得到所有房产的这一个所有权。 女儿什么意见呢？ 那个女儿就认为你就应该根据那个当时跟老太太一块签的那个赡养协议，就是公证过的这个赡养协议，认为我应该得到全部。 哦，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没儿子。 对对对。然后那个就认为应该现在这个儿子和女儿都认为我应该得到彼此，就是说自己应该得到这个所有的房产， 这没对方的事儿，都认为我应该得到全部。 对对对， 是吧？ 对， 是吧？ 是的。 那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啊，以最后一份为准吗？ 虽然说赡养协议就是说公证过的一个赡养协议啊、 嗯、 就是说要把这些房产都给女儿、 嗯、 但是他这基于的是一个就是负有义务的，就是你要赡养我，然后我才能把这些遗产都给你，是吧、 嗯、 这些房产就是说我他那个老太太那个名下的房产都给你，但是你没有尽赡养义务，要不然老太太怎么会后来又提起诉讼呢？所以说你12年的那个赡养就是说赡养协议，就是说咱们那个调解协议呢，上面就规定说明显就看到是儿子和女儿共同承担的赡养义务，所以说呢你这个在处分老太太这个去世之后所留下的房产的时候，要依据老太太这个遗产的范围根据法律规定作为一个平均的划分。 那最后法院处理的是按照这个平均划分来处理的老太太的遗产， 是 吧？是 的、 那这里面您觉得啊，本来啊亲兄妹两个人， 对对， 结果呢因为这个事儿挤上法庭， 对， 而且从90年代初开始 一直 闹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 对 啊，长达20年的时间。 对， 那么在这里面您觉得主要他们俩的矛盾在于哪里呢？ 我觉得就是过于看重这个利益方面的东西，而没有说去尽到自己的抚养义务、 嗯、 如果要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女儿如果一直说能够尽到自己当时协议约定的这个抚养义务的话、 嗯、 这个儿子可能再次起诉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小一些。 嗯，对，儿子没有这样的机会。 还有一是说就是希望咱们就是说能够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啊、 嗯、 这个赡养父母不仅是说法律应该承担的义务啊，从法律上讲承担的义务，作为这个儿女赡养老人，作为中国的这现在的这个社会来讲还是非常关键的、 嗯、没错， 希望大家能够因为父母嘛抚养我们长大也不容易，既然承诺做到的事情希望也能够真正的去尽心的去做。说句实在话，亲兄弟姐妹之间应该是相互扶持，就因为这几间房子哈、啊，然后还有赡养母亲这个相互争执了这么多年， 嗯， 我觉得真的是希望不要再看到这种纠纷、 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彭晓彤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另外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是一起继承的纠纷啊，因为这个老人的儿子不幸啊意外去世了，结果呢这个儿媳妇和孙子起诉要求继承儿子的财产，到底是一份怎样的财产，儿媳和孙子一定要取得相应的权利呢？两位老人的儿子到底又是因何意外去世的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彭法官继续跟大家介绍。 老太太和老爷子呀一共生了2个儿子，2个儿子呢分别叫张生和张刚。 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张生是老大、哦、张刚是老二、 哦、那咱们就还是说 老大和老二， 对，这样大家能更听得清楚一些、 哎、好的。 嗯嗯， 那个2008年的时候呀，小儿媳妇儿和那个小儿子是刚刚登记结婚、 嗯、 两个人呢也就住在自己村里的一个86号院里，然后呢老太太和老爷子呢是和大儿子住在一起，等到、 都在同一个村是吗？ 对，都在同一个。09年的时候呢，小儿子啊和小儿媳妇啊生了儿子， 嗯 嗯，生了个小孙子，应该说是这件事情啊应该说大家非常开心哈， 对对对， 因为这又有了下一代。但是不幸的是啊、 嗯、 这个小孙子呢天生智力残疾是1级，肢体残疾是2级。 哎呦， 这个就是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嗯， 对， 智力残疾1级，那没有办法跟别人进行很好的交流啊。 对对，是这样的、 对啊、 而且就是行动啊什么的都很不方便、 对呀、啊 嗯、 肢体残疾2级也就意味着他需要有人照顾。 对，非常需要有人照顾、然后呢从11年，也就是孩子稍微大一点之后呢、就在那个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进行一些康复训练、包括智力呀、和肢体上面的一些训练。这个训练费用啊大概就是3000左右。 一年吗还是一个月？ 就是说一个月是3000。 哎呦，真不便宜。 哎，对，但是呢、其实国家有政策嘛，这个家里、自己家里承担一半儿。承担这1500块钱。有的时候说句话，就是不幸的家庭真的是各有各的不幸。11年的时候呢，这个家庭啊又雪上加霜，这个 小儿子又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了 啊。 对、 哦、 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家庭真的是不断的有磨难、嗯、等到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小儿媳妇儿还有这个小孙子呀、嗯、就把这个老太太和老爷子呀告到法院了。嗯，现在这个二人住的这个86号院，也就是说那个小儿子当时生前也是一起住的这个院啊、嗯、有北房3间，西厢房2间，南厢房1间，要归这个小儿子、小儿媳妇儿和这个小孙子共同所有。当时啊，这个庭审中，这个小儿媳妇儿就认为说，这个86号院啊是那个小儿子的个人财产， 嗯， 跟这个父母呀就没有关系。 哦， 然后还提交了一些证据，分家单呀，当时全家人一块签署的新房归属啊，小儿子提交的一些申请批建住宅的一些申请书，然后村委会的这个使用许可证、建房用地申请书、审批表什么的，反正一系列证据都是证明86号院是小儿子的。然后但是针对这上面这些证据啊，大儿子出庭就证明了，就是说2006年的时候啊，家里面决定说让以小儿子的名义啊申请一块宅基地，这些手续啊都是大儿子办的。大儿子是说，就是说上面这个申请宅基地嘛，这对于家庭来说是件大事儿。 对， 这些手续啊都是，为什么是由张生办？就是说这个大儿子办，就是说不是分家。不是说把这院就真分给小儿子了、 嗯、 就是说这个家庭想多有一个宅子。到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宅子呢就开始建，2007年呢就竣工了。这个房子啊，当时大儿子小儿子都没有出资，都是父母出资建的 啊。但是写的是小儿子的名字， 对，就是说所有的这个、 哦、 用咱们农村的话说，就是这个批示上面红本上面都是小儿子的名字，而且还有证人啊给证明。但是小儿媳妇儿啊就认为说，嗯，虽然说这些手续都是大儿子办的，但就是为了给他们建的、 嗯、 因为到了年龄应该出去单过了，就这么着呢、 嗯、 父母帮着就是给建了这所房子。 嗯，那你说父母出的钱实际上是对小儿子的赠与、嗯、 对，他们认为呢就是对小儿子的赠与。2011年的时候呢，小儿子不是去世了嘛， 对啊， 就是因为交通事故、 嗯、 因为交通事故去世呢，自然就会有一笔死亡赔偿金。这笔死亡赔偿金啊，在那个2012年5月份的时候啊、 嗯、 这个家里面就是老两口和这个小儿媳妇儿就做了一个分割。这个小儿媳妇儿把那个死亡赔偿金中的4万块钱给这个老两口，这个给完之后呢，双方对这死亡赔偿金呢就算分配完毕了。 嗯， 以后就再有针对这个纠纷的话，就根据这个协议走了，说这个事情已经了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小儿子啊，原来名下呢有一个车。 哦，还有车。 对、 哦、 然后也要在这个纠纷中一并解决，认为这也是儿子的一个遗产、 哦、那看来这个纠纷需要解决的东西还不少。 对、嗯、因为这个其中发生的事情啊比较多。 这老两口啊，就是这个父母、 嗯、 他们老两口什么意见呢？他们认为这个宅基地到底怎么算啊、包括那个车应该算谁的，他们是什么意见呢？咱们知道吗？ 老两口啊主要是觉得这个房子啊是我们给盖的，我们出资建的。 嗯， 当时呢因为农村也是一户啊，他只能有一个宅基地，你要是再去申请，不可能再以老两口的名义了。 对对对， 所以说就以小儿子的名义申请的。 嗯， 但是呢咱们只是说把我们的房子基本上是说交给小儿子住，并不是说就给小儿子。 嗯， 老两口啊是这么一个意见、 嗯、对，所以说老两口就是说这宅基地还是我们的。 对 啊，那你不能把它给分走。 对， 那到底啊这里面宅基地到底应该是谁的，这个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咱们法院又是最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您继续跟大家来讲一讲。 咱们刚才已经说了，小儿媳妇儿啊像提供了很多证件，你像咱们包括这个红本啊、规划许可证啊，这都是政府出具的这个有效的对这个宅基地包括房屋所有的这样一个证件。应该说啊，因为当事人的说法会随着他自己的这个立场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说政府出具的这个呢，咱们认为是具有客观性，就是说还是能够认可，就是说这个呢的确是不管说以张刚名义申请，反正就认定是张刚的、 嗯、 说认定是这个小儿子的，既然是父母出资，那么就认定这个是对小儿子的一个赠与、 嗯、 说句实在话，比如说像证人证言啊这种、 嗯、 因为你像这种家庭的事情、 嗯、 或多或少这个证人基本上都会跟这个家人有一些